谓双城故事。其实啊，现在的话双城故事也是很普遍了，就是我们可以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学习，在北京打拼，但是呢真正需要休息停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叫慢生活895嘛，就是你要真正停下来的时候，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四季如春的地方，阳光灿烂的地方，给自己的心情也放个假，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去投入到新的挑战当中去。好，这里是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9一起来为大家推荐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海南省海口市的南海之滨小区啊。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很多了，有很多朋友呢拨打了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还要大概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呢就说想要过来看房的话要多少钱，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钱，就是您过来哈，就是过来看房子呀，或者是顺便呢也可以，因为时间不是很长嘛，就只有一个周末的时间，那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呢到周边去转一下去玩一下，那这个费用的话呢都是我们来负责的，所以呢大家就不用花钱，但是呢大家要先自己买机票，如果是您购房了以后的话呢会给您报销这个往返的机票啊，所以的话呢这是不花钱的回答了大家的这个问题。还有朋友呢还是在问咱们这个价格，是不是觉得咱们这价格低的不可思议啊。 对，因为咱那个项目嘛现在属于一个首期开盘开售的状态， 就相当是第一期嘛， 对对对，首期嘛，所以说肯定要以最实惠的价格来回馈咱那个比较认可我们项目的一个客户嘛。 对，其实啊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咱们西部的房子呢其实以前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低一点，自从去年2016年海南的环岛高铁西环线开通以后，这个地方可就是慢慢慢慢的升起来了，因为以前交通不是那么的方便，不如东部方便，但是现在呢有了高铁以后，这西部的就开始热起来了。 对对对，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只要是那个交通便利了之后呢，相应的会带动所辐射周边的一个所有的一些经济吧，不单单是房地产这一块儿。 对，而且的话呢很多朋友呢就是可能印象当中对海南的哈印象呢就是三亚，然后呢海口， 对， 还有像琼海，因为有万泉河，有博鳌， 对对对 对, 对、 那还有现在卫星也上天了，那就还有个 文昌， 对 对对。 那咱们西海岸呢其实哈就是西海岸的这个地方呢阳光会比东边会更好一点。 其实说到这里呢应该说是对于海南人来说他们是比较有权威的吧。因为像为什么喜欢住在偏西北部的位置呢，因为其实各位朋友如果关注天气预报的话应该能够了解得到哈，咱海南这边的这个台风登陆的话呢基本上是从东部沿海城市登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西属于这个海口市的西部这个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呢是基本上不会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其实最关键的是呢咱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上面呢有一座千年古刹永庆寺。 哦，真的吗？我都不知道。 对对对，其实这个永庆寺啊可能岛外的朋友了解的不多，但凡是海南本地人哈是非常非常看重这一块的。 是 吗？因为在海南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南有南山寺北有永庆寺。 哦，就说这个寺庙的话呢就是在坐落在咱们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 对对 对, 对， 离咱们小区多远呢？ 距离我们项目的话呢直线距离约2.8公里就到了。 啊，那差不多就是到海边 的。对，就是在海边的距离。 哦，那真的是真的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这地方去。大家来这个海南，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站也要收进去，带着大家到这个永庆寺，咱们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对的。如果说各位朋友这个周末有时间来到我们海南来看一下的话呢，我呢可以亲自带领大家过去转一转的。 对，大家呢在广播里边听到小圣的声音，听到圣经里的声音哈，那我们就过来看一下这个来自山东的圣经里是什么样子哈。 可以可以，欢迎各位。 对，我们昨天呢跟大家介绍了咱们几款爆款的户型哈，咱们这小区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户型比较好，那这个户型咱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吧，虽然这个58的这个户型这么热销的已经是没有办法了，那我们就来再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好的户型好了。 其实呢经过昨天咱做了一期节目哈，我真的是没想到这个北京的朋友这么对我们项目这么的支持哈。 然后呢，咱现在58.69那个户型基本上是所剩无几了。不过对那个户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哈，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嗯， 就说咱们项目现在还之前呢是一个相当于是珍藏的吧啊，珍藏的有一个60.66的户型，嗯，各位朋友呢可以在那个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那张户型图。 我看了，其实我还真的是没有发现有60.66的这个户型，估计真的是被你们珍藏起来了。 对，说实话，之前那个户型是可以说是不舍得卖，等着珍藏的。 我真的没有看到，因为我昨天哈、啊，我们发的这个朋友圈里边的户型呢，你看有46.45哈，58.69，下一步的话就是64.42了，真的是没有60这个的。 哦，那看来我要通知一下我们的领导，让我们 要不然昨天也没有， 对，要不然的话这个户型估计也没了。今天我说这么奇怪呢？ 对，因为昨天我们朋友圈里面没有发这户型，昨天也没有介绍到这户型。 嗯，那晚一点的时间的话，我会让我们同事把这个图片上传到咱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 嗯，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在这里呢，我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 嗯， 咱这个60.66的户型呢，整体的结构布局和咱58.69是一样的。 一样的，那它多在什么地方呢？ 嗯，就多了大概不到2个平方，其实就是把整体的结构扩大了一点。整体的布局是一样子的， 对、 对， 我是因为今天的话呢，有一位先生啊，就是来问到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觉得他其实本来是想买那130的户型的、但是后来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户型，他觉得这户型还挺好， 对， 因为他有个挺大的阳台， 对， 这个阳台的话呢，而且就可以隔成一个次卧，就相当于是这么小的户型，但是你可以有2间卧室，这也很超值，那这个60.66的话也是跟他一样的吗？就是这个阳台也是可以变成一间次卧的吗？ 都是一样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整体的格局和那个布局哈都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呢，唯一的区别就在于那个咱看到58.69那个户型的厨房呢是进门直接是左手边或者右手边直接入户了，然后呢咱这个60.66户型呢就把那堵墙给封起来了，然后做成了一个放鞋架的地方，然后咱的厨房的入户呢相当于是在这个58.69的这个洗面盆的地方入户。 哦， 对对，就这一个区别。 对，这么隔的话其实也挺好。那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从这洗面盆这个地方进来，就是功能分区可能就更那个， 对 更好一些。 对对对， 这个地方相当于有个侧面的话有小玄关一样的，就可以放鞋啊，放一些东西。 对的对的，其实呢它整体的优势和那个58.69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说呢咱那个客户呢走到样板间里面一看，哇，这是58.69，这是60的吗？同样的一句话的。 对，是因为它板正嘛，你想四四方方的话它肯定是看的就大，看的就宽敞啊。 对对对， 它没有一些利用不上的面积，像因为我去有些小区它可能会有些拐角啊，或者是有一些弧度、 之类的、 对，这就很不好用。你说它算了面积的， 对， 但是用不上，没办法。 所以说呢在咱这个户型当中，在咱的项目上的户型吧，就是说你花到了钱买到的所有面积你都可以正常使用的，都是。 对，是。今天还有朋友呢，还有听友呢，就是问到，就说咱们小区的话呢是这个就是是板楼啊还是南北通透啊这些的，那咱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情况。 咱们项目的这个楼宇的布局呢全部是这个板塔结合体的，然后都是南北通透的户型。 都是南北通透的户型啊。 对、 所以呢大家在这块的话呢就可以自己来想象一下了哈，就是咱们的户型呢都是南北通透的。那目前呢咱们的均价呢是6300左右，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哈。而且呢我们在周末的话呢有一个海岛慢生活的旅游团，大家呢可以过来的话呢可以到咱们这个南海之滨这小区去看看。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到附近的一些景点啊，像刚才我们介绍到这个圣经里大力推荐的像永清寺啊，这个是好久好久的一个古寺了。 对还是比较知名的。 对、还有像旁边的火山口啊，还有像咱们这迎宾半岛旅游度假区啊，还有海边呢、这些的话呢正好一天半的时间吧，反正不到2天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把这些地方也都转转，来体会一下，来感受一下咱们在海南的生活跟北京的有什么不一样。北京现在3度，咱们海南23度。 对 北京的话如果今天不刮风的话呢，估计还是会有点点霾，但是海南的话什么时候都没有，因为它可能就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就是没有霾的省份了哈。 其实这个呢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作为地产行业来说呢经常会去这个全国各地地方，然后呢当时我去过北京哈，我是那个14年啊，像13年底吧哈，13年底的时候了，去北京。当时在西单你知道吗，西单有个那个天桥，我从这个桥的这边上去，我就想着从桥那边下去嘛，

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只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多想唱给你。曾在我背包小小夹层里的那陪伴我漂洋过海，经过每一段旅程，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只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只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生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我很想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我想唱。 行亮，愿得一人心，我们也愿得一套好房子，能够温暖自己的假期生活。这里是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9，我们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正在直播。我是在海口市哈、啊，给大家带来这期的直播节目。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电波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感受这样暖暖的氛围。虽然车窗外还是有点点冷的，我们来问圣经里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咱们海南这么多的楼盘，咱们的南海之滨到底有哪些就是比较独特或者是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呢？ 其实说到这里哈，我是比较自豪的。因为呢，咱们南海之滨项目呢是一个高端项目。其实呢，在海南房产是真的是挺多的。在这里呢，包括一些客户朋友也会问说啊，你们这个项目啊，这个五证齐全吗？是多少年产权呢？证件齐全吗？符合那个正规的一个销售手续吗？会问到很多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一一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来说，南海之滨项目呢是一个五证齐全的项目。然后呢，所有的那个文件呀，包括那些材料，全部公示在咱的销售大厅。来到了每一位客户呢，可以亲眼看得到的。 对， 并且呢，南海之滨项目呢，全部都是70年的大产权，普通住宅性质的住房。其实，在海南呢，有很多项目呢，都是一些商住性质的，包括40年、50年产权这些的。相应的呢，它其他后续的费用可能相对来说要高一点。因为呢，我们南海之滨项目呢，都是为这个客户精心打造的一个高端项目，所以说呢，会保证咱所有的一些日后的一些生活的成本吧，包括这个水电气这一块都是 统一的居民的一个价位标准。 这也是因为今天呢正好有朋友哈、啊、打进电话呢问我说这个物业费是多少，我还真不知道物业费是多少。 嗯，其实这样子的，因为咱们项目的定位呢是一个高端项目定位，所以说呢所聘请的物业公司也是那个拥有国家一级资质的长春萤石物业。这个物业公司呢也是我们集团，也是我们开发商自己的物业公司。 嗯， 所以说呢这样以后的一个相当于是售后服务吧，会做的比较到位的。 对，那物业费大概是多少？ 咱的物业费呢是每平米2.2块，然后是包含电梯费。 包含电梯费。 对，包含电梯费了已经。 每平米2.2块。那如果我们还是拿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特别热销那个户型哈、就60平米的那个。 对, 对, 对。 那就一个月100多块钱。 对对对，100多块钱，一年1000多块钱。 嗯，那就还可以、还不错。因为它毕竟它有泳池啊，它有人工湖啊，它有那么大的绿地。绿地是150多亩。 嗯，对，其实说到这里哈，可能昨天呢有听到朋友了解到了，今天呢我希望跟那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再重申一下。咱们项目啊，它的总占地是197亩的总占地， 嗯， 然后做房子就是盖房子用的那个所占的土地嘛是，47亩，也就是说咱做园林绿化配套这一块的占地呢是150亩的一个占地， 嗯， 其实说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想象得到我们的园林有多大了。 对，其实要是这个占地的话呢，在北京这就是一公园，但是呢在咱们这儿的话，这就小区自己的那个绿地。 对，人不都说嘛，买房子买在公园旁边肯定好，平时下楼散步挺方便的。那我就说你在买在公园旁边去散步，还不如我住在公园里边方便呢。 我就住公园里边。 对对对对， 你说我在公园里边去散步，我就住公园里边，我就这么任性。 所以说嘛，咱人工湖也有，温泉呀游泳池全都有，包括咱还有一些自助烧烤 BBQ 的凉亭，咱全都有的。 对，就什么都有了。所以的话呢，满足您海岛的一切梦想啊，这边的话呢都可以来实现，而且离海又很近。你要想到海边去的话呢，直接是走两点几公里，那直接就可以到海边了，这特别特别的方便。 嗯，对，其实咱项目的话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150米的超宽楼间距哦。 150米， 150米， 楼和楼之间是150米。 对对对，其实这个我相信北京的朋友应该会很震撼。 对， 150米什么概念？ 对，是、你要不然的话，从对面楼瞄一眼，哎呦，那边在干什么都能看见了。这150米、啊，绝对是不仅这个采光会好，真的是采光很重要。 对对， 因为本身你就在海岛嘛，如果采光不好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对，浪费了最大的资源嘛。 采光好，通风好，而且呢，就是你的景观也好，真的是这个层间距挺重要的。 对啊，这样的话，你的生活的一个舒适感才会比较强嘛。 对， 因为我们打造的就是高端住宅区嘛，包括一些旅游度假的这个。生活感一定要做到位了。 对，是没错哈。那还是会有很多很多朋友来咨询咱们的这个小户型哈、啊、看来小户型的话真的是特别特别热销。对，那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小户型。 嗯，好，刚才呢我也看到微信上有些朋友说继续想了解一下这个小户型啊。 嗯， 其实呢因为通过昨天的一期节目呢，咱的58.6几的户型基本上是所剩无几了。 嗯， 现在呢跟大家推荐了有一个60.66的户型。 嗯， 然后整体的结构和布局呢和58.6几的户型是一致的。对，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各位听众朋友，咱这个60.66的户型部分房源是南北通透的啊，部分房源是南北通透的。 对，就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你要看有没有缘分，就是说你手够不够快，因为它是部分房源嘛，就是说不是全部，但如果你真的是买到南北通透的话，哇、真的是很超值，因为它又升值又很快。 对，其实对于一个小户型来讲，它能够做到南北通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 对，是因为它本身占地小嘛，你还要做南北通透。 对, 对, 对，而且的话呢这个房子就是特别好用啊，就是因为它有两房嘛，两居，那就是说它本身有一居，然后你再可以把阳台封闭了以后呢又变成小一居，所以的话呢就有两居，这很好用。 嗯，对对，所以它使用率呢是比较高的。 对， 其实呢我认为这个南北通，因为我本身是山东的嘛，所以我认为这个南北通透这一块来说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喜欢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喜欢的朋友可以 赶紧出手了。 对对对， 再不出手的话真的是没有了。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这个感觉啊是昨天咱做完一期节目之后，58.69那个房源直接就它看好了，也问清楚了，直接就转款过来定了。 他说 是啊， 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周末跟着这个登岛团一起来不好吗？他说我估计那个时候我抢不到了。我一看这个就是，绝对是买过房的人。 对，是因为昨天我们说的很清楚了，就是说现在的话，你要不买的话，就将来你也买不到，因为这个房型这种面积的话已经没有了。 嗯，对对对，一看的话呢，他之前肯定是经历过想买没有得到的那种感觉， 对， 直接就转向过来要订这套房，因为这套房的话非常的方正。非常的好，对，而且咱这个南美通透的这个60平的户型呢也不是太多，如果喜欢的朋友的话呢，你现在就要赶紧打电话过来，跟我们的这个导播这边呢联系一下。 嗯，对，因为这个户型的话，昨天我不知道是因为您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哈，反正是没有公布，我们昨天就根本没有这个户型，只有58.69的那个户型。 嗯，因为说实话这个户型之前是想预留一段时间的。对 对，那现在的话呢，因为那个58的那户型已经没有了哈，那大家的话呢，现在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户型，这户型也是相当的棒。另外的话呢，就是咱们的这个60平米以下的这户型是不能报建了，所以呢这个户型也成了一个绝版户型。 嗯，对对对，这种小户型的话是非常稀缺的。 嗯， 所以说呢，因为稀缺所以才比较珍贵。 对， 所以未来升值的空间和潜力呢才会更大一些， 而且它很好用。 嗯， 就是说你要是想出租的话，小户型一定是很好租的。 嗯，对，其实像出租这种一房两厅或者说可以改成小两房的户型来说的话呢，是非常的好租的，而且租金也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可以说是租在1500左右吧。如果你是短租一两个月那种的话，基本上可以租到2000到2500都是可以的。 你们这边的话就是有办法可以代租代管吗？ 嗯，那肯定呢，你要不要忘记我们是国家一级物业哦。 对 对对对， 那就是说如果大家呢回到北京去生活了，就是说我这房子放在这儿了，如果是我想就是代租出去就是说你不用守在海口，就哎呀有人租了我才能走，那就是说委托咱们这边的话也是可以的。 嗯，对，可以的，咱的物业的话这些细节服务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咱的一些托管托租，包括呢咱如果说您希望你的房子在你闲暇之余产生盈利的话呢，那么也是可以的，咱们这边也可以配合做一些闲暇资源的一些运营都是可以的。 嗯，对，那我们来跟大家算一下哈，很多朋友呢会关心这个价格，那可能很多朋友呢在开车，所以的话他也没办法算，我们就来算一下这个账哈。就说如果是你要买这个60.66的这个房子的话呢，大概成交价是介乎于37万左右。 嗯，对，差不多成交价37到38左右。 对，37万左右哈。我们只能说低的，因为我们还要给听众让利呢哈。 好的。 然后呢，如果是大家呢要是按揭的话哈，就是按首付三成吧，就是按首付三成来算，我们这个就是按揭年数呢大概是247哈，就是20年来算的话，您的这个月供的话大概是1730，那如果是您的这个首付款的话大概就是113000左右。 嗯， 真的是没有什么压力。 对对对对，其实相对于北京来说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点了。 对，你还可以出租呢，你还可以有收益呢，能租到1500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月供的话就够了。 嗯，对，所以说等到2年以后净享收利就可以了。 对，而且关键是你买不着啊，这房子以后就没有了，绝版户型，以后你想买小户型也买不到了。 所以说嘛，今天会有直接转款的客户啊，说我周末来肯定没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那马上又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在广告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周末的海岛慢生活旅行团呢还是欢迎大家来报名，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不管是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欢迎大家。那因为我已经看到会有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在只能报到下个礼拜了，因为这礼拜还是人比较多。那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请大家记好了，就是微信手机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哎呀，我要说3遍哈，18417179191。好，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南海之滨楼盘哈、啊，这小区呢非常的优秀。我们越说啊，大家就觉得哇，这小区越来越超值。刚才我们继续我们没有说完的话题啊，就是咱们的这个60.66的这个户型，哇，它这个面积也太好听了，60.66666大顺。 对对对，所以说很热销嘛。 对，是，而且呢，这个小区的这个户型的话，就是因为它小嘛，就是又是绝版户型，就是将来不让报建的这种户型，绝版户型。嗯、而且呢，你想，如果是你要是说人少的话你就一套，那如果人多的话你买两套也可以住啊。 对啊，但是你要是确保你能买得到两套就看你手够不够快嘛。 对，是，而且的话呢，就是有些朋友呢很想，就像今天有一先生说有没有可能在一层楼买两套，这样的话呢就是相互之间照应会比较方便一点。 嗯，像咱那个60.66的户型的话呢，现在暂时还可以，因为是今天才刚拿出来的，所以说呢还是有机会可以选得到的。 对，今天的话、嗯、其实还是可以买到同一楼层的两套或者是三套有可能吗？ 嗯，三套的话要看缘分吧，可以这么说。 对，但两套应该是可以的。 对对，暂时还可以。 对，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哈，可能各位朋友没有概念，我们忙到什么程度呢，直接就把我们的 POS 机放在大厅里，客户自己过来刷钱，就直接说我就要这套房，先刷了我再去算价格。 对，因为他我能理解哈、嗯、第一个就是去年冬天的雾霾实在是尤为严重，这是一点。 对, 对, 对, 对，二一点的话呢，就是你这房价的话确实对于咱们北京老百姓来说还行， 好像挺可以的。 对对是， 对对 对, 对， 就这个哈。还有一点的话呢，就确实是咱们这个小区啊，就是说从绿化呀各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可能在海南的话呢就大家见惯绿色了，但是呢从北京来的话，真的你有这么大的绿化面积，还有温泉，你想小区本身就自带温泉泡池，这是天然温泉泡池，那真的是在北方的话呢都是非常难得的。 嗯，对嗯，所以说嘛，我们的定位一定是一个高端项目的定位嘛。 对，是，那就是说很多朋友呢还是对这个小对这个户型很感兴趣，那就是说如果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也会有些大户型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嗯，对，因为咱这个项目呢户型那个区间还是比较齐全的。 嗯， 如果说没有机会抢得到两三套在一起的这种60平的小户型的话呢，咱可以选择咱这个尊贵版130平的一个三房两厅两卫的一个户型。 我打断一下哈，有朋友耐不住了哈，他说怎么付款这个节目之后我们会跟你联系啊，那我们来继续说一下。 嗯，嗯，好的啊、嗯、我先重点介绍户型吧，先这个朋友先稍等一下啊、 嗯、不着急。 嗯, 嗯，对，是这样的，咱那个130的户型哈也是非常不错的。嗯，因为130毕竟做一个尊贵版奢想版的一个户型的话呢，咱的这个景观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嗯, 嗯，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咱有150亩的一个园林配套哦，所以说咱的景观面是咱最大的优势、 嗯、 相应的咱130的这个卧室里面的飘窗我们都是做了270度的拐角飘窗。 对，270度拐角飘，就是你往这个方向看也行，往那个方向看也行。 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景观面非常的棒的。 对，而且是在卧室哈、啊、就是你早晨睁开眼睛拉开窗帘，就这边看看哇好美，那边看看哇也好美，这边是圆，那边是海，哇真的是可以看这个海上的这个日出啊，阳光普照，然后也可以看远景里边满眼的绿色，然后很多老人家在锻炼啊，或是年轻人在跑步啊，哦你想那个海岛慢生活真的是慢生活。 嗯，所以说嘛，当你把你所有的心静下来，不要想你工作上的烦恼，来这里就享受咱海南的阳光、沙滩、海水，包括咱洁净的空气，所以说呢，当时你才是真正体验到原来人生是这样的。 对，原来人生还有那一面。 对对对对， 不仅是戴口罩那一面，我们还可以大口呼吸的那一面。 对对对，像咱的130的户型都是南北通透的户型 啊，南北通透的。 对对，你平时在家的话呢，你把南北的窗户一打开，其实不单你能在外面玩的时候享受在呢海南那个挺好的空气， 嗯， 你在家里呢也可以24小时的尽情的免费的啊呼吸咱海南的这么好的空气 啊。你知道吗，就去年冬天的时候有人就把空气哈、啊、就是国外的空气或者是海南空气打包，然后就去卖啊，这种真的是一个噱头，不管是不是噱头吧，就还真有这种需求 啊。对对，我好像在网上有见到。 对呀、啊、是、啊、 有见到的。 对，海南空气，海南特产嘛，回去带一袋空气回去、 嗯、哎你说这可把我给点 出来。对，我从北京过来的时候我也给你带一袋特产，北京的霾、 啊、没事没事 非常醇厚。 对对对、嗯、其实我今年像那个回山东的时候，我进春节的时候回了一趟我们山东，当时呢我回去想还给假期朋友带什么特产呢， 就除非就椰子糖啊、椰子糕啊这些。 嗯， 你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想着用塑料袋打包一袋海南空气回去呢？ 对，去年冬天的时候，你们老家也没有幸免，也是 很严重的。 对，是不只是咱们这个京津冀这一块，然后你山东那一块，反正也没好到哪儿去。 对啊，所以说嘛，我一家人都来海南了，我只是过年的时候回家走亲访友而已啊。 哦， 对， 恭喜你已经早日摆脱了那个生活。好，那我们呢，马上是广告时间了，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啊！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了130的这个户型哈，这个户型一个很大特色，我能看到户型图，就是它有一个270度。 拐角 的飘窗有两个是吧？ 对， 不只是主卧有，然后它的次卧也有， 也有的 是三居， 对，它 三房，三房。那它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亮点呢？就是这个户型， 这个户型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非常细心嘛，可以说是，它的那个客位这一块是一个干湿分离的，客位干湿分离 啊，就是干的是干的，就是坐便器和这个淋浴 和洗面盆是分开的，坐便和洗面盆是分开的 啊，这个很贴心。就好比说家里边的话呢，有五口人，那有的人呢一大早要上厕所，有的人要洗澡，有的人要洗脸，怎么办呢？不能等吧？ 对， 是 有些东西是不能等的。 对，是。所以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很好解决了，就你上你的厕所，我洗刷牙， 洗脸刷牙，对， 不影响， 没问题的。 对。 所以这个应该还是算是我们这个建筑设计师比较细心的一个地方。 其实好像你们的小户型也有这个设计，就洗手盆是在厕所的外面的，好像是。 就像咱昨天刚推那个58.69的 那个是的。 对，因为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要订两套，我说你周末过来吗？他说不行，那时候肯定没了，他就看中这个的。 对，就是它也是干湿分离的，就是洗手间是洗手间，但是外面的话呢有一个洗脸台子，就盥洗台。 对，是有的。 对，别小看这一点，但是你在一个小户型里边能够做到这点真的是很难得。 对，所以说嘛，我这才为什么理解到他昨天会异地打款呢？所以说喜欢的朋友现在也要抓紧时间。 没有就没有了，没有办法，咱们再想更好的哈，更大的房子还有。 130的有吗？ 对，好，那我们可以来参加我们周末的海岛慢生活的旅游团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咨询都是可以的，手机微信同号186171791911861717919118617179191。好，又是广告时间，很短很短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 Hey Siri， 明天有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利星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24-07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神奇的北纬18度，南中国海上的海南岛，这里是热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年平均气温22到27摄氏度，这里永远春意盎然，绿遍天涯。海南没有大型工业群，也没有严重的环境污染， PM2.5 浓度常年为8，远离雾霾，融入自然，离海更近。这里汇集了祖国最优质的空气、阳光、海水、沙滩、森林、温泉。推开窗，迎接碧海蓝天，

嗯，对的，咱这个肯定是一个高端项目，一些相应的配套都会很齐全嘛。 对，你看像这个小区，我们跟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呢，他现在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户型图，我们跟大家描述一下， 嗯、 就是中间的话呢有个人工湖，旁边的话呢有游泳池，我都不知道这游泳池是赛道级的还是无边界的，是哪个哈？但是旁边呢是游泳池，还有三个温泉泡池，就中间的话都是水系。 对，以中央水系景观为主、 嗯。对，然后的话呢，小区的另外的一侧呢就是商业街。 嗯，对对对，小区的东侧是咱的一个两条风情美食商业街。 嗯，对哦，真的是非常棒。就是出去以后，出小区的话，这商业街上就有什么餐厅啊， 对，一些美食、 啊、 都有的， 对，什么都有，所以呢、嗯，生活还是很便利的。 嗯，对对对， 嗯， 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球场这一块的话呢，咱是标配了一个篮球场、一个网球场，还有那个三个羽毛球场，包括一个门球场。 对， 嗯、 还有像这位E啊，这位朋友呢，发来微信，就是说他们是一家三口过去的话呢，是怎么安排？那当然是我们会根据大家过来的人数，我们给大家安排好房间，然后呢，安排好食宿。您呢？如果是要确定过来的话呢，您就把您的这个就是会过来几个人，然后呢是大人还是小孩，是夫妻呢还是男女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把房间都安排好，然后呢您有什么忌口，我们给您把这个餐食也安排好，都很周到的。我们的之后呢，您把您的订好的机票航班号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到美兰机场去接机，直接呢把您带到酒店去，之后的话呢您基本上也就入住在咱们这风景区里头了哈，那就非常美的、 嗯、 周末的时候度过一个好周末。 嗯，对的，如果说对这个意向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想过来的朋友呢可以打咱这个电台的这个咨询电话嘛、 嗯、 然后把您的这个一个行程的情况吧告诉给到我们工作人员，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哈，咱有多少个人，几点的航班，包括把那个航班号发过来、 嗯、 然后那个具体的这个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忌口，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宗教之类的一些情况都要说清楚一些、 嗯、对对对，是。 对，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是报名要不要花钱，但是不要花钱呢，食宿都不花钱，那怎么会报名花钱呢？完全是免费的。 嗯、对对，其实完全是免费的。因为作为我们这个项目开发商而言的话呢，也真真正正的就感受到咱北京客户的一个真诚度吧，相当于是 很热情， 很热情，很喜欢这里。 对。 所以说呢，我们这边针对于咱电台合作的这些客户来说的话呢，会对您的这个吃住行这一块呢是全部负责的。 对，我们就像是到别人家做客，我就特想到你家去做客，那我去你做客的话，你还管我收费吗？那这当然是不收了，对吧？ 其实应该是以后是是你以后的家，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是。那如果是大家成了家以后呢，大家呢再把自己的朋友再介绍到海南，就是来我们家做个客吧，你看那边那么冷，然后呢过来这边暖和一些，暖暖身子哈，不用喝白酒了、 嗯、 就过来就好了。还有这位朋友呢，就是说如果是他们订房的话呢，是不是就是周末的话就可以搞定手续，然后后续还要不要再跑？还有很多朋友呢会害怕说，哎呀，我在海南买个房子，我要跑过去那边办手续，要订装修，好麻烦的。 嗯，其实这样子的，第一，装修这一块的话呢，我提到过咱们项目是精装交房，是完全不需要咱做什么事情的。 嗯， 然后像一些订房手续的话呢，咱当天是可以办好的。如果是一次性付款的客户的话呢，当场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了。 嗯 嗯，如果说是做按揭的客户的话呢，可能需要在礼拜一到礼拜五之间，这之间当中有一天需要去银行做一个银行的抵押手续的。 对，还是E这位朋友哈，对。说到贷款的话呢，他还有个问题，就是他是在北京的房子呢是没有贷款的，但是呢在沈阳有一套房子是有贷款，那他就说了，如果是他要在海南买这套房子的话，首付大概是多少？ 首先是这样子的，咱这个房子贷款这一块的话呢，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你有多少套房，都没有影响，但是他只认你有多少套正在贷款。 嗯， 如果说您名下在全国范围内没有过贷款，没有正在还贷款的房子的话呢，您的首付只需要30%就可以。 嗯， 如果说在全国范围内你有一套正在还贷款的一个房贷，那么在我们这里置业呢属于第二套贷款，那么呢就会首付在40%这样子。 对，那如果咱们还是拿60.66这个户型来说哈，那就是说你多付10%的话，相当于就多付30,000多块钱。 对对对，就是这么简单。 对，其实也就是多30,000多块钱的事儿。 对对对对， 这个都是小问题了哈， 也没有什么影响。 对，好，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18:58。 48秒了，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在节目的最后哈，我们还是要感谢圣经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继续说一下我们的登岛活动啊，那就是这个周末或者是下个周的话呢，都可以看大家的时间了，因为这个周的话我们过来的朋友呢还是非常多的，那有些朋友呢觉得元宵节可能还是要在家里边过，那没有问题，那下周的话呢也可以过来。大家过来的话呢，食宿的话呢都是由咱们这边来负责的哈，就是南海之滨来负责的，负责接待大家。那同时的话呢，如果是您在南海之滨成功之夜购房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报销往返的机票，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免费报名了哈，报名是不收钱的，就只要是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就说明您是我们的听众，听众过来的话呢是不收钱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进行预约哈，只是预约不叫报名了，预约就是告诉您会过来多少人，我们要统计一下人数，免得到时候房间不够啊，或者是咱们准备的餐食不够，这就尴尬了哈。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添加微信拨打电话都是可以的。184要去要去就要就要，赶紧行动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是张磊。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